位观众，今晚的灵讯节目带大家来到筲箕湾一间庙道，流传一个山精故事。话说有一位朋友，他家姐在没多久之前验出颈里有肿瘤，当时因为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他听人说去一些偏僻的小庙道拜神会特别靓，于是他就一个人走了去筲箕湾后山一间庙道拜神。他答应了，如果手术之后他没事的话，他会亲自来还神。但是由于这位女士她身体比较弱，手术之后她需要留院休养，于是乎她就没去到还神。而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朋友，她知道这件事之后，她就决定她替家姐去拜神。因为她家姐是一个人和个女住的，咁我呢位朋友佢又去家姐屋企度帮手带个女。喺还神前一日，佢照常去到家姐屋企度帮手带个儿生女。但係佢儿生女忽然间係咁发狂咁样喊，而且当日仲係断断续续咁样发烧。个小朋友仲话佢见到屋企里面有其他人喺度，每次见到呢啲人佢就驚到喊。而一夜晚黑，这个女仔她仲见到有好多人在屋企外面那里想入嚟，隔住铁闸，非常之恐怖。我呢位朋友佢知道大事不妙，于是乎佢即刻第二日嗱嗱声买咗好多还神嘅祭品，就去到佢家姐嚟到嘅筲箕湾呢一间小庙度。呢间庙是在筲箕湾一个后山上面的，而在山下面就是赛马会诊所。于是乎他就去到赛马会诊所的后山，他找到一条小路，沿着小路走上去。但是由于在楼梯上他见到很多导游坐在那里，于是乎他决定兜路走。这条楼梯上山的部分有两条分叉路，由于小庙的楼梯他行不到，所以他选了右边的一条小路上去。他奇怪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条路非常之阴森，他越行越上越行越上，但是很奇怪，他一路都见不到一间庙，沿途只是见到很多破破烂烂的废墟，有些不要的神主牌，另外还有一个写着大财神，不知是庙啊，还是什么东西的遗迹。他走到一半，他见到一个小孩子在楼梯上走下来。这个小朋友他穿着白衫白裤，看下去非常奇怪，但是我这个朋友他一时想不到有什么特别。他于是就问这个小孩子他家姐说那间庙究竟是在哪里，但是正想去开口之际，突然间有一个穿着红衫的人在后面走过来，对着我的朋友嘘一声，叫他不要出声。这个人他穿着红衫红外套红帽，穿着牛仔裤，面色苍白，满面须根。他走向我朋友那边，一路示意，一路好大声咁同啲雀仔喺度讲嘢。我朋友觉得好奇怪，点解呢个人会同雀仔讲嘢嘅呢？而呢个人亦都叫佢唔好同呢个小朋友问路，究竟系咩原因？喺一两分钟之后，转一个弯，见到山下边有个公园，而呢个公园有两条路可以落山嘅。呢个红衫嘅人就同佢讲，你行落去左边嗰条路啦，左边嗰条路沿住一路行，系一啲护土墙之类嘅物体。到最后，这个人沿住护土墙一路就落翻去筲箕湾 一间学校的后生，但是在全个旅程里面，他并没有见到那间庙。在第二日，我这个朋友他发了一个噩梦，他梦见这个跟雀仔讲嘢的红衫男子，还有有十二生肖的人像，而这十二生肖里面只是有牛、马、猪、兔这几个。他觉得很奇怪，他就问他家姐，究竟你去了一间什么叫庙拜神。他家姐说，当时他沿着路上山，只是见到一个大财神的庙，而这个大财神非常之灵验，非常之香火鼎盛。但是我这个朋友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上山的时候，大财神明明就是一个废墟，怎会有庙呢？后来我朋友决定找师傅帮手，师傅教他，不如你去山脚那间红圣庙那里试一下，求红圣爷帮你手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家姐的肿瘤亦都没问题，他屋企亦都再见不到有陌生人，小朋友亦都不会再吓亲。究竟是红圣爷真是灵验啊，还是说其实小朋友是见到其他的东西呢？究竟是跟山上面这个红衫的怪的男人有关呢，还是巧合呢？一切到现在都是未解决，还是一个谜。 哇、oh. 你真的要回来，即係多謝有啲阿 Charles 即係得閒幫我專搜羅呢啲地方。而家我都 想斷 係啊，我都有少擔心咧，即係你知嗰啲呢啲咁嘅荒屋啊，啲拜下咪揾拍下又少一間，拍下又少一間㗎嘛。 係啊，冇乜幾可㗎啦，而家全部高樓大廈，你好少呢啲揾唔到啊。 同埋呢間呢、這個廟咧，拜劉備嘅啫，劉關張傑義啊，你淨係拜劉備嘅少啲嘅真係。 係咯。通常是三个咁样噶嘛， 系啊， 系咯、 啊。咦，咁我哋又翻嚟，好，头先又讲完呢、這个 善丑民居嘅故事， 善丑民居 怪事。 跟住又你又有啲咩分享啊？ 试下讲下呢、這个，唔系试下讲下呢、這个，真系叫做鬼上身，唔系我俾人鬼上身，系我见证住我一个嘅朋友鬼上身嘅一个故事啊。咁话说，我谂大约三年前左右啦。咁我嗰阵时有一个女仔嘅朋友，唔系女朋友，系女仔嘅朋友。咁咧，佢即系都正正常常嘅原本吓。咁、但系自从咧，我唔知佢开始有啲奇奇怪怪嘅信仰咧，即系你即系佢哋去以前咧，佢都有带开嗰啲叫泰国佛牌嘅。咁、但系咧，带下带下咧，佢就真系开始去叫做养鬼仔嘅所谓。咁、即系养鬼仔，佢唔系养嗰啲真系一个牌嗰啲，系真系可能几千蚊去挨近一万蚊去买嗰啲系咪叫碌角啊？即系有个系咪叫尸体嘅嘢用尸油嗰啲？ 用尸油用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然之后又有一啲，譬如有个嗰啲我唔知系咪叫古曼童啊，即系有个公仔，跟住然之后会自己生长头发嗰啲咧，系啊，即系咁嗰阵时咧，直头咧，可能我哋有阵时成班朋友上佢屋企咧，都会见到佢哋咁样，哇！佢即系一开始都冇乜嘢嘅，一开始都系正正常常嘅，但系后屘咧。见到佢咧，就开始越嚟越奇怪噶，又唔知又滴血，又供糖，又乜鬼嘢？咁我觉得都可能系一个宗教仪式嚟嘅，咁我都冇问太多。咁但系有一次咧，咁我同我另外一个男仔朋友上咗屋企啦，咁啊等佢出门口嘅啫，主要系，但系唔知点解佢嗰日咧，个神态咧已经系有少少怪异噶啦，即系原本个样系好眉好貌，但系突然之间系个样。变得开始好凶狠，你明唔明啊？即系个样系唔同咗，唔系整容嗰啲，系真系嗰个神态、个眼神系唔同晒嘅。咁我哋初头系应该冇乜嘢，可能唉女仔嗰几日啦，燥底啊，唔知。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咧，佢系好喺佢自己间房嗰度就拱冧晒佢抬头啲嘢啊，唔知发咗癫咁样。咁我哇，咁梗系睇下咩事啦？喂，你做乜鬼嘢？跟住之后，佢突然之间咧，佢望住我 friend 啫，佢用一个好凶狠嘅眼神，系好凶狠嘅，即系好似想 隨時喇叭刀，哇捅死佢，係啦，即係嗰啲係好兇狠嘅，唔知可能佢得罪咗佢啲乜鬼嘢，唔知。跟住然之後咧，佢用一把咧，係佢正常女仔聲，突然之間變咗個男人聲，係好粗狂嘅男人聲，粗狂過我同你嗰啲啊，即係。喂，即系用呢啲咁嘅声线去同我哋讲嘢，咁然之后，跟住之后咧，唔知道做乜鬼嘢，跟住我朋友咧就嗱嗱声，哇惊咁啊大佬啊，我唔知道你做乜啊嘛，系嗱嗱声攞三支烟出嚟又拜又呢样嗰样，哎呀你冷静啲啦咁样，我差啲报警噶啦，但我嗰刻我谂报警都冇用啦，大佬佢而家搞到咁，咁但系突然之间咧，我系摆低三支香咧喺佢哋即系喺佢平时摆开糖嗰啲位置嗰度咧，啱啱过一阵咧，咁啊突然之间又回复正常咯，咁。但系咧都未完喎，咁唉好啦，咁我哋当唉算啦，都冇乜嘢啊，都怯怯地噶啦，都哇搞到咁样做乜鬼嘢啊？咁好啦，唔紧要出街。咁然之后咧，咁夜晚咁大家成班食完饭啦，咁突然之间咧，佢我哋啊坐公园，倾下偈咁样。咁佢不嬲咧，自从有开嗰尾信仰之后咧，又成日话见到啲乜，又话感觉到啲乜，又诸如此类。咁我哋初头都唔系好信，觉得唉。吹水啊咁样，咁但系后屘咧，佢又话佢嗰一晚咧就突然之间咧又唔知做乜鬼又发癫，咁然之后咧，咁因为我哋初头都以为佢扮嘢嘅啫，但系你又冇谂到咧，佢突然之间行下马路咧，成个噗一声，好似真系人哋晕低嗰只咧，好似俾人一拳嘅，系就摊喺度，咁然之后咧。哇！我哋心谂，喂，大镬，拍极佢都唔醒，因为佢系惊折啊嘛，搵个女仔翻嚟，喂，折翻醒佢，因为佢惊，但系折都唔醒咯，即系你折呢下嘢，你好难控制，你打你都可能忍住啫，都唔醒， 系 唔知发生啲乜嘢事， 系 跟住然之后咧，又起，即系又突然之间醒翻，又乱咁讲嘢呢样嗰样啊，又用一把唔系佢自己嘅声喺度讲嘢，跟住我哋觉得，唉，唔得啦，唔得啦，唔得啦，报警，报警，报警，差人过嚟啦，咁然之后救护车过嚟啦，哇！我见到嗰两。我阿 Sir 咧，哇！真系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先至叫做揿得住下，先至叫做揿得低佢。即系即系唔系话即系制服佢一啲，揿佢坐喺地下。哎呀，冇，冷静啲，冷静啲。咁啊，救护员嚟到啦，直头咧要搵嗰条安全带啊，索实佢先至可以上到救护车。咁啊，足之咧，我唔之后咧就冇 follow up， 但系总之佢出翻嚟咧，咁但系后屘咧，佢可能又搵翻啲师傅啊，又或者系点样咧？即系我哋都同佢讲，即系哇，你冇搞埋咁嘅嘢，你知唔知你嗰晚发生咩事？佢完全系断咗片，系冇呢段记忆噶。 你问佢唔知嘅， 佢系唔知噶，即系完全唔知啊。咁然之后咁好，最后就请走晒呢啲嘅，我都唔知道叫做系 阴灵啦， 我唔知可能系。咁然之后咁先至个人先正常翻。跟住后屘原来我哋同佢阿妈倾偈咧，即系有一次见到佢阿妈，佢话系啊，自从养咗呢啲嘢之后咧，夜晚成日屋企自己同自己讲嘢啊，又话咩买啲玩具俾你啊，又呢样嗰样啊。咁然之后又讲到咧，话佢个女咧就直头好似喺屋企失咗常咁啊。但系佢阿妈又唔敢斗佢啲嘢，系咪先？嗰啲嘢唔可以咁斗噶嘛。咁然之后，系讲到系即系直头个女咧系好似失咗控咁样，系嗰期，但系佢自己系唔知嘅，佢以为自己好正常，即系啊，系咁。 但系佢点解佢有啲嗱？通常养呢啲咧，即系求阴咧，就是、你想譬如好好滞啊，搵快钱啊，先求，即系无端端都冇走嚟就养呢啲做乜嘢？ 咁啊真系唔知道，因为嗰期咧就好多人兴带佛牌嘅，早几年即系后生仔好兴嘅，啲佛牌铺可能开到成行城市嘅，咁但系即系可能佢见即系正嘅，可能未必帮到佢，佢咪即系欲速，但系欲速则不达啦，咁可能转啲猛啲用阴牌咁啊。 哇！嗰啲有啲嗰啲碌角嗰啲，直情系有啲喺个一嗰、那个胎一有啲又直情 系啊， 最毒嗰啲又杀咗个阿妈攞嗰条鹰丝噶嘛。 哇！ 系啊，最劲嗰啲，但系我觉得有时呢啲即系你唔系话。有啲你都靠自己稳阵啲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我又唔敢，即系我谂可能系一个宗教啦，我唔敢去讲话咩啦，但系我 feel 到佢嗰啲嘅叫做系咪唔知系咪叫古曼童咧？嗰、那个公仔啦，叫 古曼童又唔同喎，古曼童系等 应该系 古曼童系等于唔系系等于嗰啲你去养嗰啲亡魂啊， 嗯嗯嗯。 即系到时到后你要请翻佢嘅，佢即系佢你当佢帮你啦，咁你收养一段时间咧，你就会请走佢噶嘛。你即系其实都系做善事嘅古曼堂，但系碌葛嘅咧，有啲之后你唔知佢点样攞嗰翻嚟。 我唔知道，我就系知道咧，佢即系我哋见到佢个公仔咧系有头发嘅。但个头发咧，次次见亲咧，都系唔同嘅长度嘅，即系可能今次见啊咁样，下次见啊长啲，再下次见啊再长啲咁样啊。咁但系嗰个公仔我哋系，我哋系觉得，即系成班朋友觉得系好好得意，即系我哋系唔敢去。 佢系咪嗱？其实嗰啲咧，你要供佢噶嘛。 嗯。 到时到后佢俾嗰啲红水啊，即系泰国汽水啊，佢中意即系细路仔中意嘅嘢咧，要俾佢嘅。嗰啲嘢通常好小气噶，你记住，即系佢咧，你请佢翻，你养佢，请佢翻嚟咧，你唔招呼得佢唔周到咧，分分钟反噬嘅。 系啊， 系嘛？ 即系你嗰啲系会整蛊翻你转头噶嘛，帮唔到你自己之余。 嗱，好似你当日咁啊，又惊考唔到大专啊，又问我有咩方法，我咪叫你，啊、我哋信自己啦，系嘛、 啊？最后都得， 系咯、啊，咁你系咪靠自己都得？但系有时即系你可以借助啲外力嘅，但系就唔系呢啲咯。我觉得，喂，你系咪尽？你系咪尽过力先？ 嗯， 你系咪真系你譬如你去考试，你有冇温过书先？ 嗯， 即系你唔好勉强自己，你唔系读书嘅材料。我当你请你呃喐都系嘅，都冇用噶。 系啊，即系我成日觉得你即系去揾一啲外力帮手，绝对唔系一个问题嚟嘅。但系最紧要系你自己都要去努力过咯。 唔系你揾外力，咁你都有实力先得噶。 系啦， 有个外力唔会令到你有实力噶嘛。 系啦， 系咪先？ 佢系帮一助你一把。 你字都唔识，我冇理由你养个养两只呢啲翻嚟，你会识字噶嘛？冇可能嘅事嚟噶嘛，系咪啊？ 系啊，但系系总之嗰、那个哇，其实你总之见到咧系好。是好唔舒服，好得 系啦，即系我唔系质疑人哋养呢啲嘢，就系但系我觉得你系觉得你有嗰个需要，同埋咧， 同埋你识咯， 系啦，你要识得去点样，你要问清楚， 系啦， 系咪先？ 我觉得佢系应该方法不善，又或者系用错方法， 系啦， 或者系请错嘢，可能 我见嗰啲真系好鬼夸张噶，你摆支汽水喺度，佢真系又同你饮咗一半都得噶。 哦，咁 嗰系冇开到嘅喎。 系啊，但系然之后得翻一半嗰啲啊嘛。 系啊，佢可以饮咗一半。 系啊，唔知点解噶。 系啊， 系啊，佢有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噶。 系啦、 啊，咁系啊，系、啊。 即系我觉得有个信仰系好事嚟嘅，但系有啲借助啲咁嘅外力咧，你基本上你唔系一个信仰啊。 啊，唔系，绝对唔系一个信仰。 你系交换啊。 系啊，一个 你 交易 嚟 嘅。系啦、 啊。系啦，即系我有时同人讲，我话你可以即系逢系呢啲咧，逢系呢啲咁嘅借阴啊成嗰啲咧，佢你同佢交易，你想得到啲咩嘢，你系要还嘅，但系还咧就唔系钱、啊，老友。 嗯，系可能系你自己嘅 阳寿 系啦，系啦，系。 喂，唔系佢要啲钱，咪阳间先有用噶嘛？佢要啲钱冇用噶嘛？佢如果你唔知嘅。佢亦都好多时佢唔会话俾你听，即系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系一个我朋友佢个老公咧，佢而家佢老公走埋噶啦， 嗯， 咁佢老细咧，佢个老细咧就系间公司要倒闭， 嗯， 周转不灵，佢就唔知点样冇晒办法，佢有一晚就走上山， 嗯，就 唔系自尽，佢系。可能佢谂住自尽嘅，但系喺度同啲喺度对住个天啊，对住啲荒山野岭讲，佢话如果你帮到我咧，我接受几多年。但系佢真系嗰个人临过身之前先话翻俾我朋友个老公讲嘅，先话翻俾佢听嘅。佢真系咧，佢自从嗰次之后咧，生意好翻啊，咁啊真系有嚿钱喺度照顾到佢个。佢个仔同埋佢个老婆嘅，但系嗰嚿钱够咗之后咧，佢就生 cancer 就唔得啦， 后尾死埋。 哦， 佢话佢临死先爆翻呢单嘢俾佢听。其实你知唔知点解我会突然间可以做到呢啲嘢？ 系啊， 其实系佢曾经做过呢啲事嘅。即系有时咧，即系有时个人点解要四十不惑啊？唔系三十而立啊， 四十不惑 啊，五十啊知命啊嗰啲咧。即系譬如我当你有六十岁，你仲谂住自己有翻六十几噶啦个人，你仲谂住有翻风光啊？都搞唔掂，因为借阴力啦，系咪？ 嗯。 佢话要你还翻十年阳寿， 咁你真係成功喎、啊。 嗯。 不过原来你条命得75。你问佢嗰阵时系六啊五， 咁你咪 咁你呢头成功嗰头死咯。即系我有啲信仰咧，系即系有信仰唔系唔好，即系你要搞清楚咯。 即系首先第一，你要知道你自己信紧系啲乜嘢。 系啦，咁迷信咪就系你自己都唔知自己信乜嘅。 你要知道自己信啲咩，同埋我成日觉得即系先人讲得好啱嘅一样嘢，就系做人要靠自己， 嗯、 信仰系导人向善去帮助你嘅。 系啦， 同埋都系其实 记住。亂咁借呢啲嘢咧要還嘅， 一定要還嘅，借人錢都要還啦，借嗰啲嘢唔使還， 冇咁 着數啊！ 佢一定會還你錢，誒會還你嘅陽壽唔緊要，你身邊嗰啲人嗰啲先大鑊喎， 會搞到自己身邊嗰啲人。 佢唔係人嚟喎，佢唔係神嚟喎、 嗯， 你點知佢要啲咩啊？ 咁啊， 係嘛？今晚又好多谢啊啊啊！ 冇咁讲，多谢先人俾机会我。 唔系，千祈冇咁讲，你哋想撑我场啫，系嘛？今晚多谢阿朗 Sir 嚟做嘉宾啦，希望今晚嘅节目大家中意听啦。咁啊，有个快乐嘅圣诞啦，今日 Boxing Day 有份圣诞礼物， 圣诞礼物差靓 系好嘅圣诞礼物差，我就冇啊，食咗餐嘅啫。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又再同大家 好啊， 节目见面啦。今晚就系咁先， 拜拜。